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com， 我系刘墉。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嗱，讲翻少少啊，呢个杨岳桥啦，系咪？杨岳桥其实今日我觉得啊，呢、这个西环咧，即系西友办啊，大舅都讲嗰样嘢，我都讲得几啱嘅，其实系。喂，你班友个个都打悲情牌，即系帮杨岳桥。喂，你即系你搞到好似饭桶咁样样，系咪？即系喂， 翻版陶君衡 啊， 唔系最捻惨就我今日咧喺嗰个杨岳桥嘅，即系嗰个选举嘅刊物度咧，我睇到一句好捻顶人嘅，就系、是、我哋因为呢一个嘅坚持先见到希望。我哋唔系因为呢一个希望先坚持。 系 我你个臭鸡，我觉得 喂有咩 ignore？ 哎呀，我屌你老尾，空笑嚟嘅呢个。冚家产翻版啊！屌你老尾！我心谂我真系好惊，我但系哇，唔系啊嘛， 死啦！ 通杨岳桥嘅票真系少过梁天琦，咁啊大镬，系啊嘛，真系大镬， 系啊系啊，即系 唉，真系大镬啊，陶君啊， 真系大镬啊，陶 君，我唔知啊，我发觉呢句嘢咧，学联当日咧， 都有噶，唔系唔净止噶，其实 历史又用咗嘅，佢又冇问我 学文都有 呢句嘢，真系拜干十拜干，用嚟做咩咧？ 有用噶，何之峰有用噶， 哎呀，大佬 呢句嘢真系 唔系呢句嘢系好悲情牌嚟嘅，即系话我哋系唔怕失败嘅人， 真系好憎呢嚿， 系嘛？当然即系我哋都， 但系我听。听过头先咧，即系 D100 咧，呢个杨岳桥同埋阿即系呢个阿梁天琦个嗰辩论嘅，佢今日我觉得佢系想有啲改变嘅，佢就 边个 阿杨岳桥，佢就话喂我唔想我喂点解啲人喂你话啲人一定要即系含泪投票，咩叫含泪投票一？喂，其实你含笑投我都得噶、哦。点解唔得先？ 烂 get 嚟嘅啫喎，呢啲 我系含笑投票噶， 啊， 烂 get 嚟嘅呢个， 唔系烂唔烂 get， 即系烂。当然，即系呢个系一个转向啦。咁亦都要谂落去，就系话，即系 杨岳桥，总之有特质啦，好嘅特质啦，应该。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大家都一张白纸啊嘛。喂，你系一张白纸之余，我亦都系。 佢系啊，佢事实上 系咪？佢亦都系嘅。喂，但系同时间，喂，你要谂下。新东我哋都知啦，其实嗰啲中产票都系好多噶嘛。咁其中一个访问就系话，其中一个即系听众啦，就嚟问佢，喂，呢、这个唔系问咗梁天琦先嘅，就系话而家我哋买楼呢一班，即系想做按揭，啲银行唔肯做足30年、哦。有说就系因为咧就惊2047年之后咧。就其實係我唔足啦，即係其實係銀行驚，即係呢個風險承擔唔起啦。咁梁天琦點答咧？佢就話 唔識答， 唔係佢都有答。佢就話唔係啊，我有啲同學都係讀呢一科嘅，佢同我講而家即係好多銀行都會做30年嘅噃，咁樣樣。咁即係其實都係斷股啦。 唔係，我啱啱先做完30年嘅， 係咩？ 系啊， 哦 ，OK， 所以梁天琦唔坐得晒喺呢个问题上面。 系啊，咁你卅年咧，2047之前啊嘛，阿哥， 我卅， 你2016啊嘛，咁你2015，咁你2015咪去到 2045啱好， 咁你而家任何， 咁梗系啦，而家但系如果2047之后，咪而家人哋问你 ，good point， 都唔啱嘅呢个问题。 OK， 咁我喂我如果生仔嘅话， 啱噶呢个买礼， 或者我个仔即系迟啲要结婚。我都要帮佢谂定啊，系咪？ 惊啊！ OK， 咁之后好啦，转到去呢个杨天唔系即系杨岳桥就咁讲，未必噶，因为咧2047年之后咧，你要谂下，即系一国两制，佢系冇义务去持续噶。你谂下，而家我哋即系讲嗰个产权啊，私有产权咧，我哋嗰个法律嘅基础就系呢个普通法啊嘛。咁如果你话2047年之后冇咗一国两制，即系喂大家都系用同一套大陆法嘅话，咁你嗰个产权嘅定义，即系仲适唔适用咧？系咪可以安全过渡咧？ 即係佢係提出呢個法律嘅佢即時已經同你做個法律諮詢啦，其實係。 嗯， 咁講真，如果你係 reassure 嗰啲中產嚟講咧，我覺得呢一個係重要嘅指標嚟嘅，呢個 knowledge。 但我覺得楊岳橋答得唔夠， 係咩？ 佢咁佢一定要同香港人講清楚。 係 ，What can we do？ 係，咁當然係，咁、但係個 sense 嚟講，個認識嚟講，起碼其實佢嗰個 base 嗰個基礎喺度。是好啲啦，咁但係當然你可以咁講，就係話阿梁天琦而家後生啊嘛，係咪？喂，咁你而家阿楊岳橋俾人哋讀多十年書、咁但係問題就係講啦，喂，政治我哋始終都要講個現實，就係話我哋究竟 都有啲歷練㗎， 梗係啦， 都有人生經驗。 喂，而且喂，你講阿楊天琦，唔係如果你講楊岳橋，佢都唔係老啊，係咪？ 唔係，所以我覺得咧，我哋近呢幾日我一路本来第二节已经想讲呢个重点咧，就系、我哋有多时咧系中咗成个本土派嘅圈套。当我哋回应一个问题，就系话咧策略性投票， 弃 保嘅 弃保， 你即系其实个背后 assumption 系乜嘢？个假设 系啦，嗱， 呢个假设嘅背后，你帮我讲埋先，好快啫。个假设嘅背后就系我同你同一个阵营，陶君衡好过黄浩明少少。不过而家陶君衡差形势差啲、所以黄浩明我都杀，我要投黄浩明，所以先叫弃保嘛。 系、 所以我未来喺呢一七八日里面，我哋呼吁我哋所有嘅听众，你一定要话俾人听，如果你用弃保呢个策略咧、一路咁打到落去尾咧，杨岳桥系瓜梗，我话俾你听，从我经验里面，你一定要话俾人听，我同佢系有 differentiation 嘅。点解杨岳桥好似头先阿 Anthony 举例子咁？好过梁天琦 ，Otherwise 你立埋到同一个阵营嘅话咧，扑街你呢镬嘢，真系扑街噶。 唔系同埋你讲 因为咁咁阿土，你不如你讲下，你觉得杨岳桥有乜好过梁天琦？ 喂，第一，如果 你 讲， 而家俾你先，你讲，即刻讲。 喂，你如果讲，三就系话，我哋讲法制嚟讲，我哋而家我哋要保住两制啊嘛，保住两制嘅优势，其中一样嘢就是法治。法治而家就系正正系最受压嘅一样嘢，即系如果佢自己本身有咁样嘅法政知识。法政基礎佢係從政嘅話，喂，其實佢係喺即係保住兩制，佢係打喺最前線嘅，其實係。咁你講勇武抗爭喺立法會裏面嚟講，佢有冇咁樣發揮空間呢？有冇呢？勇武係咪可以攞嚟立法嘅呢？ 唔係，我覺得個條件好簡單嘅啫。對任何一個政治人物裏面咧，我點解要投你一票呢？其實我咁多年嘅總結咧就係 predictable。你呢一个人，我大概估到你会做乜，所以我会睇你嘅政纲，睇你系咪讲清楚你嘅嘢，同埋睇翻你嘅政绩啊嘛。 梁天琦冇底线啊嘛， 本土派从来系讲一套做一套噶嘛。我屌你，头先你答我嗰个回应，本来系答得好响啊，敢做不认事抗争，你咪讲一套做一套咯，我推你去死咯。喂，呢个我已经信你唔过啦。喂。你搞弯咗个局，跟住你匿捻埋咗佢，跟住我哋全部成班有啲咩？我 嗰卅几个俾人哋报告暴动罪嗰班友。 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啦，加埋 Anthony 嗰个当系一个 consistency。 嗯， 我要一个政治人物系乜嘢咧？我系好 consistent 嘅，即系话我，因为你 predictable 啊嘛，因为你 consistent 啊嘛，所以你 predictable 啊嘛。喂，公民党话晒成个党喺度， 系啊， 系咪？死都唔会死到去边啦，大佬！一就全部亡党，下次就全部都选唔到。 诶、系系，绝对系。 喂，有人监察佢，侧边有人帮佢。喂，呢、這个已经系好清楚啦。 系啦。 喂，所以如果大家回应得太多个策略方式啦，即系讲太多咩？诶、跟住呢个特区政府会修改呢个议事规则，正正嗰个未系重点，先解决一个最 fundamental 嘅问题。我 路线之争， 呢条系路线嘅问题。勇武抗争有冇捻嘢出路？所谓自称本土派呢啲系咪叫本土派？排外系咪本土派？ 嗯， 右翼系咪本土派？喂，你要问呢啲问题，我哋香港人可唔可以接受呢一套？唔得，你唔好捻投佢，佢唔系同我同路人，你唔好同我分票，我屌你！我就系上次我经过我上次错误嘅经验啊，屌！你冇捻投黄大，你投我，即系我同你同一阵营嘅仆街。 有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吓、 不过嗰阵时候佢哋讲唔清楚佢嘅路线， 嗱、 所以我批评到。 阿土伯，我有一个好在地嘅问题，如果排外系唔得，我哋接受唔到嘅话，你要谂下就系话，我哋今时今日吓、即系嗰个结婚咧，即系个比率嚟讲，你一半咧系翻大陆娶妻，即系去娶老婆咁样 样。包括你条友在内。 嗱，唔好讲呢个，嗱，你咁讲嘅话咧，有利益冲突啊。 系，知道，明白。 咁但系，喂，如果你 系 要排外嘅话， 即系我唔可以点样你。 系啦，喂，你系咪会呼吁啲人即刻离婚啊？ 我唔会啊。 你我觉得婚姻应该有自由啊。 你系咪即系如果你系本土派嗰只，你系咪会叫嗰啲即系已经攞咗身份证，即系攞咗七年，即系攞永久身份证嗰啲人，同大陆嘅一啲亲戚 切割， 系啦，切割啊，系咪要做一个咁冇人性嘅选择咧？同埋呢个现实嚟噶。 唔 係，我亦都係有投票。 唔 係， 我再 elaborate 少少啦。我不能夠認同佢勇武抗爭。我最近呢個禮拜咧收到好多風啦，即係上個禮拜我都唔記得講，我咪話咗一樣嘢，就係如果你咁樣搞法，係唔會攞到國際嘅支持。其實呢個係嚟自美國佬同我講嘅。 嗯嗯。 喂，你唔怕我公開？你唔怕話引述我嚟講啊？ 嗯。 美國領事館同你講啊，無論美國政府、美國國會到民間社會，你香港人你唔切割，你繼續咁搞嘅話咧，我哋唔會撐你嘅。 嗱，阿土伯， 呢個係第一樣嘢。第二，我亦都收到個風仔，阿爺係如果見到你咁正啦，我正式用強硬嘅路線對付你哋。 反恐啊嘛，真係 基本法第十八條啊，急狀態令啊。 唔係佢廿三條嗰啲姚哥平嗰啲咪出聲咯， 全部湧曬出嚟啦。你呢條路線我話俾你聽，策略錯誤。唔好講原則啦，我唔同阿敏頭先講嗰樣嘢，話我接唔接受到義務制度嗰樣嘢，義務制度嗰樣，我唔講嗰樣嘢。從效果論，你冇國際支持，共產黨繼續打壓，我哋嘅後果係乜嘢？好啦，我講翻原則啦。正如頭先你講，喂，屌你係咪叫所有香港人有一半嘅老婆同佢離撚咗婚佢啊，踢撚翻曬大陸？喂，我哋係咪咁一個社會？喂，呢個係咪國際城市？喂，你呢套咁嘅路線，唔好話我同你講左翼嗰啲咩全民退保嗰啲嘢啦。喂，我点会同你同路人啊？仆街，点会同你弃保啊？所以所有人讲弃保嘅，因为我系同一个阵营，我先讲弃保。 嗯， 错捻晒。 哦，啱嘅，啱嘅。 因为我心存就系我同一个阵营先可以弃保啊嘛。我上次咪戇鳩咗，我应该同黄大切割啊嘛。佢系我同我敌我矛盾嚟噶嘛。你视佢为同民建联一样嘅。你嘅阿喬文先會令到自己都說服到自己。而家啲友繼續喺度鳩吹，港大唔撚做民調，佢咪話俾你聽，喂，屌梁堅琪都好撚有機會，咁你又信下信下，嗰啲票就移咗佢。 我覺得即係 撲個街咯，屌你嚟緊要廿八係嘛？屌、 啊，我真係我真係唔明點解港大唔肯做，因為老實講， 唔係做啊做啊，有 HK 零Hong Kong 零一佢會做， 即係香港零一， 佢星期一應該有結果。 你谂下，我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嚟嘅，所谓弃保喺我哋最近嘅台湾选举咪出现，咪蓝营嘅宋楚瑜同埋边鸠个啊国民党嘅候选人叫咩名话？ 你连名都唔谂住 啦，朱立伦系屌， 屌真系 朱立伦同呢个宋楚瑜咪叫弃保，因为我同一个阵营嘅人嚟噶嘛。喂，如果你要打呢场选战嘅话，你一定要话嗰个唔系同你阵营嘅人，对唔住，我唔系同你弃保啊，你同民建联弃保啦，我屌你！你梗系咁做噶嘛？ 唔系，反而我哋而家 所以而家所有人同佢铺天盖地喺度拗紧弃保嗰样嘢，其实系中咗成个本土派嘅计，背后亦都中咗阿爷嘅计啦。阿爷而家拍紧手掌啦。 正如我哋都好想即系呢个建制派咧，都中我哋嘅计啊，叫佢哋即系屋企人咧，即系支持呢个建制派，佢哋叫佢哋配票啊嘛，系咪？全家人配票啊！你咧就投呢个周浩鼎，咁你咧就投呢个乜鬼嘢啊？ 黄 成志， 黄成志。大老实讲，对。建制派家庭嚟讲，呢个烂 get 嚟噶嘛，仆街！ 因为喂，我打禁制啊。 其实建制派里面嘅家庭嘅配票咁搞笑，同样道理，我哋都应该要将呢一个嘅杨岳桥同埋呢一个梁天琦呢一个所谓嘅弃保，亦都系一个搞笑嘅样嘢。无论边一边讲都好，其实都系兜噶啦。所以我今次我觉得公民党咧，其实都系唔够选嘅经验。我其实我系因为我睇咗呢几日，即系条嘢好唔捻顺，我先谂到呢个问题出嚟。我真系好唔捻顺，我见到个咁样洗版， 你记唔记得？ 同我八号风球不无意志。 你记得？你记唔记得有一样嘢就系、是、其实早两三个月之前啦，阿杰哥咧都接受我哋访问啦。其实佢自己都谂到一样嘢就系、是、话，喂，本土我哋都要自己论述，但系问题就系而家都冇嘛，已经迟咗噶啦，已经系。 唔系你最惨就系咧，你俾人攞咗个招牌，攞咗个包装。 系啦， 其实佢一套边捻系本土啊？嗰啲根本系叫右翼法西斯，系冇同本土冇乜关系嗰套嘢。 唔系，但系嗰样 喂，大佬，你如果你本土嘅话，咁我大把香港人同我讲就话，喂，你咁样喺旺角嗰度掟石，喺嗰度烧嘢，对唔住，呢套嘢唔系我哋嘅价值嚟嘅，呢套唔系我普世价值嚟嘅。你经常喺度孖嗰啲新移民，屌我老婆就系新移民林家祥，咁你真系闹我老婆，屌呢度都唔系我本土嘅价值嚟嘅。 喂，咁我都唔可以话你系同我同路人喎，大哥。 咁但系咁讲啊，即系佢哋嗰套嘢咧就有市场，有市场 嘅 问题在于就系因为 你睇下 Donald Trump 喺美国社会。我最近先睇翻佢条 video， 屌你妈成个癫佬咁样样。 系啊， 屌你赢到初选啊美国。 唔系佢就玩鸠呢个墨西哥啊嘛，佢玩鸠墨西哥，佢话即系墨西哥总统，唔知前总统定边个总统啦。 起个场啊嘛， 就起用场啊嘛。如果佢当选咗嘅话， 啊 咁佢串鸠人哋啦，系啦，佢俾钱啊嘛。 我睇咗啦嗰段嘢。 啊，即系咁样样。咁但系另一样嘢就系话，本土呢一只本土之所以有市场，其实佢系诉诸于，即系对唔住，唔好意思，都要咁讲，即系诉诸于人性黑暗面啊嘛。系咪？即系亦都咁讲啦，即系好似咁讲又话自私啊嘛。 数珠 唔系啊，我点解知道大陆咧？我有一个好 亦都系恐惧啦。 我有一个好 close 嘅朋友，佢住喺新界东。 系啊 ，send 个 message 问我投边个，咁我知道好大镬啦。 哦，即系佢 有乜捻嘢？你又问陶君同问投边个啊？ 佢都有 dilemma 啦。 即系佢都会有 puzzle 啊嘛。 佢嘅 puzzle 系来自于乜嘢？ 喂。最近初一嗰啲形势，见到成个 Facebook 咁。 佢以前投边个系咪？见 到林日曦嗰啲乜人，梗系投毛啦。 OK， 喂，呢、這个真系令我重新反省成个泛民嘅原则、策略、路线。喂，屌我哋系咪走捻咗错路啊？咁多年以嚟，而跟住形成一个本土派咁啊反弹，跟住你谂下一百毛。喂，老实讲。我七十年代睇《歡樂今宵》，咪成日睇到嗰啲乜嘢改歌詞咯，屌你！ 啊，即 係，所以我嗰日睇十五分鐘，我熄咗機噶啦。屌你，肉麻當有趣。 其實我真係唔覺得特別好睇，老實。 你都唔覺得特別好睇，真係大鑊。屌你都老 咗好耐先搞到咁嘅啫。 我都老，我成。 因為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社會現象，就係因為我哋已經冇得發泄，我哋對呢個社會好不滿，所以我透過呢啲咁嘅鳩鳩地嘅歌詞咧，都係當發泄嘅一部分啊嘛。 Yes， 其實呢個都係同化緊我哋嘅咋。 其實真係無力感太重。 嗯， 因为佢做乜都唔得啊！ 你谂， 其实你谂下嗱，香港人真系佢本来系一个好温顺、好和、好爱好和平啊！我觉得好多香港人都系咁。你谂下2011年嘅时候，如果我哋做啲咁嘅嘢，系咪屌到我哋扑街头啊？ 你谂下， 喂，我嗰单 当日粟米石班啊，都屌到你扑街啦！ 系咁打去俾陶君人个办事处度，屌到佢扑街。 要揿住僆仔啊嘛， 系啦， 喂， 咁但系嗱，你今日掟石喎，大佬。 系， 即系嗰个嗱，我当日就冇暴力嘅，其实根本撞掂都冇掂啊。 唔系，但系如果你系 而家今日呢个真系绝对系暴力。 喂，如果你系好似阿曾荫权老屈你咁样话批争佢嘅，咁 suppose 你系有光环嘅。如果呢样 buy 嘅话， 阿黄俊杰佢话，佢又唔系阿明，阿明就揸住食松米食班饭 嘅。黄俊杰唔系黄俊杰系有光环嘅。如果批争佢嘅话， 但系香港人系变得好快。 啊， 你谂下一次 冇啊，唔记得噶啦。 你谂下当日阿毛啊，我同埋先同阿明讲，你冲入去嗰个叫做咩话？ 科学馆， 因为嗰个 替补机制， 补选 替补机制， 即系辞职补选嗰样嘢。 替补机制啦， 替补机制嗰样嘢。哇，大佬，因为嗰个叶正常嗰个契弟差一下嘅，屌你，我哋承受几大？ 受咗啦。就咁要坐監咯。 嗰陣時我咪做緊主席咯，屌我都起碼唔見到幾百飛啊，大佬嗰啲温和即係選民，屌你選區會咪唔死撚梗啊，大佬。 係啊。 所以今次你公民黨或者楊岳橋面對嘅問題係咩咧？佢左右不是人啊嘛。經過初一呢單嘢，點解我上個禮拜已經話好大禍就係、是、喂温和啲淺黃嗰啲就覺得屌我咁教啦。 佢會唔投票？ 深黃嗰啲就去咗隔離， 去咗梁天琦度。 嗯， 咁你唔 浅黄又唔投票， 你唔系输咗八九成， 然后蓝丝又出嚟投票、啊， 跟住最惨就系我哋冇防备，哇！大佬一个六号风球系咁吹埋嚟，大家都唔识喺度避，咁佢讲紧策略性投票，屌我哋又讲策略性投票，都冇区分大家互相嘅阵营， 又冇民调咧，咁而家你就算好似阿明咁， 其实最惨冇民调， 你好似你咁讲嘅话，有民调都太迟，因为 suppose 系有滚动，然之后大家系不断咁样样去自己谂下点样去部署噶嘛，其实系。咁你 唔系不过嗱，我觉得咁样，即系大家唔使太悲观咯。我觉得如果去到事到如今，大家即管投大家中意噶啦。即系譬如可能而家听紧嘅人，可能系中意梁天琦，咁投梁天琦咯。我觉得如果 搞啊，嗱， 诶 ，no 做呢样嘢 ，no 诶 ，I'm sorry。如果梁天琦真系入咗去。我拭目以待 ，OK， 我祝福佢。如果佢入唔到，而周浩鼎做咗议员 ，OK， 咁大家睇下点咯，咪即大家承受啫嘛。我阿土，我话俾你听，我哋系永远冇办法去阻止一啲我哋唔想发生嘅嘢。民气既然系咁， 我叻唔系，但系我哋会尽力去做，即系话起码我 try 过， 都会啊，冇错 ，try 过， 所以，譬如话听日杨岳桥佢嗱，佢今朝早就病咗，佢所以佢冇去大学站， 佢聽日咧，佢就夜晚佢就企嘅，照道理就應該企誒旺角東嘅小巴站通宵嘅，企到一點鐘。 旺角東啊！ 旺角企喺快富街企到一點嘅，咁、我聽日我一定會去同佢砌。 哇！咁一點啊啱我哋啲時間啦。 嗱，我就會同佢砌。嗱，我唔知喺 同埋我覺得 佢 快少少咧，就係組織無論係即係泛民或者係佢。 整一個造勢大會。 俾人屌嘅左膠做個造勢大會，跟住咧就係喺個網上編個時間表。 我覺得應該 地點大家去撐場，同埋咧我哋嘅網友要幫手做一樣嘢，我都諗唔到咁多，我都叫 Anthony 同阿龍幫我手諗咧，就係乜嘢。要投楊岳橋，乜嘢唔好投梁天琦？你一定要區分到呢樣嘢，你先唔會墮入咗嗰個策略性投票。 同埋啊，喺度呼籲啊，所有啊，而家聽緊呢一個節目嘅朋友仔啊，將你嘅頭像，包括陶君衡，全部換曬抽仔，佢攞風球，我抽風球。我换晒啦，陶君衡 ，Anthony 帮我入入去搞，我唔识。 我换晒啦，已经，我等紧你啊，我等紧你哋啊，全部同我换晒佢。 系啊 ，OK， 佢六号咪七号风球咯。 花生台嘅听众， 花生台嘅听众全部归位。 换咗好多，换咗啦。 大家要听讲，如果唔系咧，冇得搞。老实讲，大家 真系冇捻得搞。 如果大家唔团结， 我都 冇得搞。 唔系，点知我今日咧？寻日咧，唔系寻日，寻晚啊，冲凉嘅时候谂，屌你老味，我哋仲搞嚟做乜捻嘢？搞华民主出嚟做乜？你搞花生台嚟做乜嘢？屌你咩！俾嗰条友咁样偷到你鸡，即系证明我好卵渣。 冇偷鸡嘅，系周浩鼎攞到位嘅，一定唔会。 系嘛？ 唔会偷。 即系我哋其实我哋系路线嘅彻底失败。 系周浩鼎， 未至于。嗱，你搞错。嗱，因为我睇咗数据嘅，其实老实讲，即系虽然我自己 唔系，我不当然我唔敢豪言啦。屌我话我哋收捻档啦。 我 哋咪就输得埋就屌 嗱，土 我真系想咁谂噶，冲凉嘅时候兴兴地。 如果你要睇呢个花生台，我哋睇翻个 page 啊，我哋呢排都出得好密啦，嗰啲文啊又好，点样都好，即系你睇到啲嘢其实系虽然同嗰个大势唔系好匹配啊，咁但系如果你睇数字嚟讲咧，喂，我哋 like 系多咗， 唔系 因为咁样而 dislike。 阿土好简单啫嘛，既然啊， 系 阿既然本文前或者佢哋嘅支持者，佢哋都可以讲话系要置生死于度外。我哋又何妨呢？唔通我哋喂，因为我哋又系因为胜负而我哋有投降啊？我哋都系撑理念嘅啫嘛，一样啊。对唔住，我 系好多人嚟讲咧，其实而家呢个咁嘅局势，由初一到呢、這个六号风球咧，其实好灰嘅， 冇得你灰心， 冇得灰 嘅，就系呢个由雨伞运动一路延续以嚟， 退联啦， 系啊， 但系你谂翻， 即系你买乜书， 继续努力做啦，冇得灰。 你都喺度讲，咁如果你俾呢个无力感征服咗嘅话，咁你又万劫不复噶啦。 我讲嗰啲句咁嘅嘢咩？ 我哋 系啊， 我哋唔系我哋同时间竞 争，真系惨啊！屌， 我觉得时间系。 我终于俾呢一次咧， 时间会证 明你一巴刮捻上咗。 喂，但问题退联连死三下，你都话 唔系即系嗱简单 征服你而家咁样？ 唔系简单咁讲，一定要揭出一样嘢就系，譬如好简单，年初一嗰样嘢，我觉得系而家大家讨论讲话咩暴力非暴力，我觉得呢一个系有少少咧，系堕入咗一个佢跳入咗佢哋嗰个逻辑嚟谂。点解咧？因为老实讲，年初嗰样嘢，你话帮我听，系咪情绪式发泄嚟嘅？系咪啊？如果系情绪式发泄，呢个唔系一个政治路线嚟噶嘛？由始至终，我冇听过任何一个政治组织话俾我听，佢系确立一个暴力抗争嘅政治路线，即系话俾大家听，喺以后嘅运动，譬如话热血公民咁样，佢即使佢就话，哎呀，掟砖头啊，乜柒啦咁样，佢都系喺围外讲， 佢唔敢建立呢一套政治纲领， 佢唔会同大家讲。我哋下次政改一定要攞砖头掟柒梁振英，唔够。 系呢啲嘢落唔到街你当你 系啊？ 当你 佢唔敢宣诸于口。 系 佢嗱，我大家一定要睇《让子弹飞》。其实《让子弹飞》后嗰段咧就好精彩嘅，即系姜文就佢话咩枪在手，跟我走，然后喺度跑啲马，系咁跑啲马，咁然后杀啦黄四郎。咁然后最后咧，佢嗌下，然后就攞啲枪咧，射嗰度铁门，射到铁门之后咧，就捉咗个假嘅黄四郎出去。然后咧，佢就话：我杀咗佢啦咁样。然后咧，嗰啲群众咧，佢唔知噶嘛。唉，真系杀咗佢啦！哎，我一鼓作气冲入去啦。咁嗱，其实佢哋咪玩紧呢一招咯，即系根本佢哋就系、是、即系呢个叫让子弹飞。如果大家冇睇，即系翻去睇下。即系呢一个系好清楚嘅，就系佢哋就不停透过就系咩咧？话如果佢譬如佢掟嘢又好或者放火又好，佢咪做咗个势出嚟先，然后你哋啲人咪跟咯，好简单嘅啫嘛。你有人跟，你有人跟佢咪壮大咯，然后嘛变做一个 momentum 就系好似用暴力抗争系俾到政府有压力。但我必须而家又讲，到目前到今日到一刻呢一分钟为止，我真系见唔到有任何因为暴力抗争而令到嗰个嘅政府系。 改完逆。 相反嚟讲，佢比你更加兴奋。 改完逆切，我就调翻转。 而我哋伤亡惨重， 我就系见翻到我哋有好捻多人因为暴动罪拉鸠咗， 系无辜嘅， 有啲系无辜嘅，我所知。有啲真係喺外面企喺度睇嘅啫， 唔係所以咧 拉鳩咗。 雖然我咁講 ，sorry 啊，仲有就係咩咧？除咗成本高之外，仲有就係佢喺呢一個嘅即係社會嚟講，係有好多人都係好難以去接受到呢一樣嘢。再加埋就係、是、你只不過係即係而家目前嚟講，咪令到咁民咪即刻係咁講話要水炮車咯。 唔係，我覺得。具体两个呼吁啫，即系我未灰心住嘅，我咁噏下啫，即系我闪过一刻啦，我够闪过一刻，我魔鬼嘅一刻嘅时候，哇！大家猜到结果系咁样吓，即系所以你都唔好当准啦。第一个呼吁就好似头先阿明咁讲，换下啲头像先啦，吓帮我换咗佢啦。第二就系你谂一啲理由要区隔两个候选人， 讲三个，三个 每人讲几个，跟住咧呢啲 elaborate 落去咧就系。 而家讲三个嗱，第一。如果你话嗱，我啱啱咁谂啦，譬如好简单，我讲咗一次啦，你已经就系、是、梁天琦，如果一个入去，佢系一个人同郁敏去做嘢。上次点解你郁敏系咁叫啲泛民主派出嚟，泛民主派唔出嚟？因为郁敏不嬲同泛民主派嘅关系都好差噶嘛。但系点解要赶长毛走嘅时候，全部泛民主派出嚟啊？因为长毛真系一直都喺度同泛民主派有关系嘅经历， 并肩作战。 你可以屌鸠泛民主派，话泛民主派系冇义气啊，成啊，系嘛，话乜乜柒柒。但系呢一个系一个事实嚟噶嘛 ，real politics 啊嘛。喺陈文嘅角度嚟讲，你同你嘅盟友冇建立你嘅关系，咁叫你盟友唔会撑你啦。 阿龙，讲个答案嚟听下。如果你真系要喺两者之间拣。揀个理由，你一会谂唔到。 你上次真系投咗俾鸠达噶， 俾鸠达啊嘛， 唔好再后悔第二次咯。屌你今次， 唔系今次咧就唔同啦，系你冇投票权，我有投票权。 上次投梁天琦咯， 我系新东人投票权，就我冇 新东人。新东人，我哋好巴闭噶，我哋攞到六成嘅新东人。 系啊，一样嘢先，你做人系咪需要个底线？因为啱啱咧就一个报道走出嚟，咁啊梁天琦啊讲紧呢个勇武抗争冇底线噶嘛。咁你阿杨岳桥佢第一时间嗰个反应就系话 讲大咗啦， 唔系讲大咗，佢引用尼采嘅名言就系话，当同怪兽搏斗嘅时候，千祈唔好令自己都变成怪兽。 系啦，系啦。 即系如果你认为香港 咁啊， 需要 共产党咯，冇底线。 系啊，你需要变成怪兽，你 变成怪兽咯， 先至应付到共产党嘅话，咁 佢咪变咗共产党咯？怪兽。 你当权嘅时候咪变咗共产党咁捻样？ 咁所以佢咪怪兽咯？ 你记唔记得？哇！ 尼采真系讲得好啊！ 你记唔记得？即系共产党咧，佢狠起上嚟对人民亦都系非常之可以好难。 你睇文革咩事啊？知噶啦， 唔使讲文革啦。你讲呢、這个即系佢同呢个系咪东北嗰阵时啊？即系围城咁样样，即系 我长春之战。 喂，新东人，噏下喂，新东人，你有一票啊嘛？你同阿明一样屌、 啊。我有啊，我有啊，我有啊。咁啊，真系系啦。 你讲个理由嚟听下，屌咩系嘢？屌你真系屌。 唔系，我头先已经讲晒啦，所有理由都 唔系，每一个有唔同嘅理由。 系啊， 但系而家好简单。第一，换晒你嘅头像。第二。有力出力就係、是、如果你见到杨岳桥有边度摆街站嘅迟啲嗱我俾个时间表俾花生台摆咗、上去你得闲一定要蒲头就係咁简单啦然后2月28号能够出席到佢嘅即係嗰个嘅街站嘅你都要出席 嗱你打晒俾 你嘅亲友 因为你五分一嘅机会好容易中嘅係咪相对嚟讲就係、是、其实我爸妈已经系啦即係我真肯打个电话我爸一定听我讲投票啦 yes 我 opinion leader 嚟㗎嘛、yes. 我叫佢唔好我叫佢投梁天琦都投啦，仆街！如果佢真系， 冇错，其实系嘅。 喂，而家系靠出呢样嘢，你谂十个八个，你嗰啲亲戚住喺新界东嘅，系嘛？谂一个好嘅理由俾佢，即系无论佢系蓝丝又好乜柒都。 唔系，如果佢系黄丝，就叫佢投杨岳桥；如果佢系蓝丝，就叫佢投嗰个乜嘢梁乜嘢成。 咩梁咩成啊？ 梁思豪 啊？就投梁思豪， 唔系梁思豪，你 方国山都得， 方国山啦， 唔好投方国山啦， 或者 嘥气啦， 或者地区嘢做得几好嘅咁啊，屌佢真系咁 样。或者系新思维啦，边个？ 或者王成志啦，诶，投俾 王成志啦，王成志配票啦，叫 王成志都唔错啊，配票啦， 叫佢配票， 或者叫佢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个两三个 tick 啦， 自己 唔系即系如果啲精英啲嘅同佢讲话，屌你公民党中环价值嘅标靶嚟。 唔係我哋偶像，嚟生個仔都想我咁，屌呢啲啊任我哋做 sales 噏嘅啫，係咪先？ 唔係嗰個係都講過啦， 係屌，起碼識講按揭啦，係咪？卅年解決到， 最緊要係打電話真係 2047啦， 攞曬大家嘅電話簿出嚟打，係咁難。 你揾到十個八個咧，其實已經爭好遠。 真係要，真係要。 補選其實個氣氛係好弱嘅， 係好弱， 好弱，好弱，好弱，好弱。 係嘛？唔係好似我哋九月嗰個時候咁，大家都睇住個電視， 就係弱，所以咧，即係嗰啲鐵票嗰個相對效應就高喎。即係你話建制派咁，所以其實頭先我哋頭先曲啊，邊個啊梁啟智嗰啲嘢咧，都唔準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即係支持泛民嗰游离票呢係比较少嘅。 咪所以我諗返我2000年嗰陣时候帮我毛助选呢，毛叫我度呢个十大理由支持长毛。咁我好撚辛苦先作到十个理由啦。 即係咁啊，毛哥冇乜买。 2000年啊唔怪得佢输啊。 阿毛嗰镬呢佢就醒啦。佢就话好你帮我，因为啲人係要 justify 自己点解要投嗰个人㗎嘛。点解你长毛嗰陣时候都係勾一条拆一条，又唔系好即係啲人好唔鍾意佢。咁你要搵啲理由呢，其实是有难度嘅，你作十个理由。喂，大家就帮下手作下啲理由。因为啲人系要攞 justification 嘅。正如你梁天琦都不断喺度 justify 緊自己啦。跟住我哋就中晒个陷阱，其实我哋冇 justify 个杨岳桥喎。我哋只系 justify 个弃保效应㗎喎。嗰个策略性投票嚟㗎喎。你假设大家同一个阵营㗎喎。错晒。搵啲理由出嚟。我未諗到好多，我即係諗到咩 consistency 啊、predictability 啊嗰啲嘢啫。 你不如叫呢，即係群星拱照楊岳橋嘛，咁嗰班星全部同本土派 做嘢啦。你飲煲嗰啲，你諗啲理由，萬必嘅你諗啲理由，你扯返，即係我知道唔係好多㗎啦，但係你即係都要扯返。 佢哋講咗㗎啦， 激進派支持者嘅一啲嘅支持囉。 我理由就係多一個人拉布呢，我哋就會多一個嘅力量，而且唔係多一個人咁簡單。我希望楊岳橋真係可以拉埋公民黨，今次係俾個機會。 唔係同埋佢僆仔，我同阿 Anthony 咧訪問佢個鑊咧，其實我已經提到，即係佢唔係淨係 respect 我哋花生台嘅問題。Anthony 你知幾撚古惑㗎啦，成日都係見我喺度即係喺度捉緊佢嘅時候，一嘢就踢埋佢咁啊！但係佢其實你覺得呢個人係有 integrity 嘅， 係OK， 即係佢講嘅嘢咧，佢唔係淨係包裝嚟嘅，呢樣嘢其實難得嘅。因为好多僆仔其实都中呢下噶嘛， 啱啱啱， 系俾我哋 set up 咗噶嘛， 就好似阿黄之锋咁样。 唔系佢真系能够讲佢自己，起码 at this moment 未有好深入个判断，但系佢相信个图。嗱呢个我觉得系难得，呢个系我 ambition， 所以我都唔系揼得好大力啫嘛，我都唔好意思啦。 唔系佢对即系起码你话佢哋同呢个所谓抗争者划清界线，其实佢唔太系喎，又 佢绝对唔系啦。佢唔系佢去补嗰啲，喂佢有咩着数我想问 啊？ 佢去补嗰啲， 其实如果从选举策略讲咧，杨岳桥呢下咧 好 大输家嚟， 好蠢啊嘛！ 输师 佢写完嗰篇文仲输，但我点解咁分析？ 唔系，不过啲师奶唔会睇网。 我嘅选举分析系点？你两边不是人，保守嘅人就觉得，屌呢班咁嘅契弟，有乜理由你帮佢走去做法律代表帮佢保释咧？激进嗰班人，屌你做戏嚟噶啦 ！No， I respect。 你掟石，我哋掟石球嘅时候，你唔捻掟，你而家嚟抽我水， 咪要黐线啦！咁黄毓民喺边啊？ 哇，你真系 咁，你呢啲系客观嘅分析。 你真系好似蝗虫性格，帮佢仲话你抽佢水， 所以咧，佢呢一个举动 唔帮佢啊，就话佢教飞行模式。 喂，呢个系大狗讲啱噶。阿大舊啊，雖然我哋好多人唔好鍾意佢啊，大舊就講啱。 邊個大舊啊？ 即係 陳偉業， 唔係陳偉業啊！屌我哋， 我哋嗰 個啊， 呢個西環大舊。 喂，其實大舊 佢呢一下其實係踩鋼線，我俾你聽。有聰明政治智慧嘅人，呢下寧願乜都唔做，一係就劃清界線，一係就企喺抗爭者嗰邊。你得兩條路揀嘅啫嘛，你點可以夾喺中間㗎？兩面不是人，兩邊都屌鳩你。保守又屌你，激进又屌你。 以阿大舊讲法，佢就一条真汉子嘛，系咪？即系佢自己系纯粹凭良心做事，即系佢觉得你班人系要帮嘅，其实系就唔系话 你知香港几多港？ 唔系因为选举嘅计算而去即系避免做呢样嘢。 因为你记得香港几多港主啦，边可以咁深入分析？哦，因为你系律师，嗰啲被告系有法律权利，无论佢即系有冇做过一样嘢都好，系咪无辜都好。甚至乎佢真係做一樣嘢都好，我都要保障。喂，邊度講得咁撚深入、咁撚複雜㗎？對好多人嚟講，我反對你就反對你，我贊成你就贊成你㗎啦。 係， 所以佢呢下係踩鋼線㗎。呢個係我其中一個判斷，就係佢成個選舉工程裏面其中一個佢令到佢係萬劫不復嘅原因。但係呢個係我哋 appreciate 嘅。 係， 因為你做翻你應該做嘅嘢。 喂，好啦，收工啦。 係，差唔多。 係 ，sorry 啊。 係啦，咁啊，即係希望大家啊， 轉頭像打電話。 啊！你系咪迟啲有间表俾我啊？ 啊，俾间表你啦。 OK， 咁啊好啦，咁可以帮嘅就全部出 做义工， 系啦，就算你做都做唔到嘅，你起码最便宜都转下头像啦，系咯。OK， 好， 拜拜， 拜拜。